听听 FM APP，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。 北京时间21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 请坐， 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酒吧是一个可以给都市的人们制造相遇机会的地方，可是今天这位客人却不断地用这样的方式来麻醉自己。他为什么会频频和酒吧里的女人搭讪呢？ 别忘了通过微信好友验证啊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有人吗？我可以坐吗？ 啊，有人的，我在等人呢。 嗨，没事儿，我觉得看你一个人坐这儿好像挺孤单的，既然你等的人还没来，反正我也一个人，不如先聊聊天。 也行啊。哎，你看你有点眼熟，好像和一个歌手有点像。 好多人都这么说，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不过我可没他帅。 哪有啊，你也很帅的。 哎，被美女夸真是太荣幸了。哎，果然啊，从近处看更漂亮了。 啊，什么呀？ 口红啊。哎，难道没人告诉过你这款颜色真的太适合你了？ 于是，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啊，谢谢。 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刚才坐那边，我点的东西麻烦您给我端这桌来吧，行吗？ 行是行，但是 谢谢了啊。哎，刚才还没问呢，你在等谁呢？不会是男朋友吧？ 不是啦，是女生。 哦，也和你一样是美女吧？你生日哪天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会算命，我给你看看你桃花运怎么样？ 啊，我生日呀！ 哎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加班都快加到天昏地暗了。这位是？ 他。 哎呀，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果然啊，美女的好朋友都是美女。看你的气质。不是做媒体的就是做金融的吧。 这么会聊天啊。哎，你朋友啊长得挺帅的嘛。 不是啦，刚认识的，正说到要给我算命呢。 嗨，算命什么的不着急，来来来，快点坐快点坐，刚才赶路一定口渴了吧。哎，老板，一杯柠檬水，快点快点。 好体贴啊，谢谢你啊。 柠檬水。 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了，你们俩把你们的出生日期都告诉我一下吧。哎，我能算出来你们成为闺蜜是不是天注定的。 真的假的呀？ 骗你是小狗。对了， 你加班这么辛苦，来，手给我，我帮你看看事业线。 好呀。 你怎么还在啊？我不点东西了。 你过来一下。 哎呦，哎呦呦呦，放手，手，干嘛呀？你疼死！ 虽然我知道不该这样对待客人，但是你已经连续好几天在我店里骚扰女客人了，希望你可以收敛一点。 哎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我什么时候骚扰女客人了？我们大家相谈甚欢，其乐融融，你看不见啊？哎，你看，他们还冲我笑呢。嗯啊，我一会儿就过去啊。 你先坐下。 哎，我说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嘛？哎呦喂，这看不出来，你这瘦了吧唧的劲儿还挺大哈。 我的经营原则虽然是尊重所有的客人，但是前提是，这位客人不可以在我的店里打扰其他客人。 我看是因为咱们俩对打扰的定义不太一样吧。我看那些小姐姐好像挺喜欢被我打扰的。 你还真以为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？ 对不起，长得帅还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的。如果长得矬呀，屁都不是。 这都谁给你灌输的思想？总之，把你点完的酒喝完之后，赶紧回家吧。 你这是什么服务态度啊？嘿，我还就不信我起不来了。嘿，又 这张吧台很重，夹住你的椅子之后，你那点力气是推不开的。 哎，我说你有病吧？你要限制人身自由，知不知道？我一告一个准，你信不信啊？而且你没看到我们聊得很开心啊？你好好做你的生意，我好好聊我的天，碍着谁了？ 你以为每个女客人都爱跟你聊天啊？刚才那个不就被你直接吓跑了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非要装成一个花花公子的样子？ 谁说我装了？我就是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女人啊都是一个样的，一看脸，二看钱，这世道早就没真爱了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就是喜欢撩妹，聊完了玩腻了再聊下一个，可爽了。不过他们也是活该，光看脸就愿意投怀送抱的也不值得珍惜。 你想法怎么这么阴暗啊？ 哼，凡是被人捉弄和看不起过的人都会有这种报复心的。 你被谁看不起过？ 不像吗？是啊，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肯定想不到我小时候就是个爱穷矬吧。 你？ 我小的时候是被我奶奶养大的，爸妈一直在南方工作，只有我和奶奶相依为命。小学的时候我父母挣的钱不多，所以我家过得很苦，别的孩子都能穿新衣服背新书包，可我身上总是脏兮兮的，所以我也就成了班上大家取笑的对象。有的同学会故意把我的书包扔到纸篓里，被我发现后他还理直气壮地说，哎呀对不起啦，这包这么破了，我还以为是别人不要的垃圾呢。然后全班就是一通哄堂大笑。 老师也不说管管？ 这种事儿老师才不管，老师只喜欢学习好长得好看的学生。哦对了，说起来啊，老师也是看脸的呢。 你还算长得难看呢。 你别看我现在身高1.8米，但可能是发育晚吧，我小学的时候个子特别矮。而且也怪了，虽说平时根本没钱买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所谓的垃圾食品，可竟然还会越吃越胖。所以啊，你能想象一个又矮又穷又胖的差生在学校里会是什么待遇吧？ 真没想到啊。 可即便是矮穷矬也有爱美之心，4-5年级开始，班上的男女同学之间都开始流行给彼此传纸条送礼物什么的，好多人都说自己谈恋爱了，可小屁孩哪懂什么爱情啊。虽然谈不上爱情，可我那时候也有了喜欢的女孩子，虽然我知道就我这样的人啊也没有什么喜欢别人的资本，但还是脑子一热用自己攒了好几年的零花钱给那个女孩买了条手链，还写了一封信在她生日那天给她了。 她没收？ 收了，还看起来很开心的跟我说了声谢谢呢。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。 不过那天放学以后，那份礼物和那封信就躺在了学校门口的垃圾桶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班一个帅哥也送了他一条手链，他天天戴在手上炫耀，可那条手链比我送的便宜多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想要被人看得起，就只能靠自己去找。长得又矮又胖虎没办法，但我也不能让人觉得我好欺负，所以我开始学着打架，谁欺负我我就加倍奉还。 哎，你怎么不说跟好学生学学，学习好了不就自然让人看得起了吗？ 我说你是调酒师还是教导主任啊，不把那些欺负我的人打服了，我怎么专心学习啊？ 好吧好吧，你有理行了吧。 不过也是因祸得福吧，打架那会儿我认识了一些经常跳街舞的中学生，就跟他们学了学，学完了就去和人家斗舞，跳着跳着吧，我就慢慢瘦下来了，个子也越窜越高，上初中以后倒是再也没有人说我丑了。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那你为什么报复心还那么强？ 因为即便如此，我喜欢的人还是得不到。 你又喜欢上谁了？ 是个姐姐，因为那几年经常不学好，奶奶也管不了我了，她就找来邻居一个姐姐来管我。她比我大3岁，和我在同一所中学，虽然我们早就认识，但过去也没什么交集，可自打接受了管我的任务，她真的挺当回事的，管我管得可凶了。但凶归凶，可真正辅导我功课的时候又特别有耐心，还会给我讲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。说实话，长这么大从来都没人对我这么上心过，所以慢慢的我也就学老实了，我开始喜欢学习了，因为我知道只要成绩上去了，他就会对我笑。慢慢的我就成了他的跟屁虫，他和同学们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叫上我。我个子一直比他矮，总是在他身后跟着，我当时总是想啊，如果他能一直这么带着我向前走就好了。 你那时候就喜欢上他了？ 一开始我只是把他当亲人看，因为他真的比家人还亲。直到我初三那年，他高三，那时学校里有人追他，他一心准备高考就没搭理那个男生。有一次我在教学楼里看到他俩，姐姐似乎又在拒绝他，那个男生好像生气了，就在楼梯口推了他一把。 啊！ 我立刻就冲上去了，正好把他给接住了。我当时突然发现我已经比他高了，我也突然明白了，现在可以换我保护他了。 你揍那个男生了？ 那倒没有，那时我已经很久没打架了，只不过后来我坚持要陪姐姐上学放学，那个男生也就没再找过茬。姐姐也特别开心，她当时还拉着我的胳膊说，我的弟弟终于长大了，能保护姐姐了。当时我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是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长大了，好像可以去做一些事儿了。 哪些事儿？ 你紧张什么呀？想哪儿去了你？我当时也搞不懂到底想做什么，但是后来的日子，我每次看见他，总觉得他身上都是带光的，只要靠近那团光，我就会特别安心。最后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真正想做的事儿，就是坦坦荡荡地爱他。 哎，你当时才初三啊，你真懂什么是真爱吗？ 就算你不相信当时我对他的感情是爱情，但是直到我上高三，这种感情都没有变过，你还能说那不是爱？因为他考的大学在北京，所以我所有的高考志愿填的都是北京的大学。我相信只要我考上了，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跟他告白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他最懂我，我也懂他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 他后来没同意是吗？ 老板，再给我来杯啤酒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乱跑。 哎，稍等一下。 刚才说哪儿了？ 哦，告白是吧？ 他连告白的机会都没给我。 什么意思？ 我高考成绩不错，直接考上了第一志愿。当时他已经大四了，我们两所学校不算近，而且他很快就毕业，找到了工作。那天他给我打电话，说他租到了房子，让我帮他去搬个家。我过去的时候，他还给了我他家的一把备用钥匙，我当时开心极了，觉得自己应该就是他最信任的男人了吧，天底下不会再出现我的对手了。可是没想到 对手出现了。 是啊，这一位啊，真可以说是他们行业中的杰出青年，事业有成，五官端正，气宇轩昂，有车有房。 慢点慢点慢点。 所以啊，又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看脸的，更是看钱的。你知道吗，他还带着那个男人来见我，还跟那个男的说我是他在这里唯一的亲人，所以一定要见见我这个小家长。小家长，我还注意到他看那个男人的眼神，眼睛都是放光的。我安慰自己说没关系，我有耐心等他们分手。可是等来的不是分手，而是因为结婚请柬。 你去了？ 去了呀，我怎么能不去？我可是他的小家长啊，我以前还跟他半开玩笑的说过呢，我说你要是结婚的话，我一定会在你的婚礼上伤心的昏倒的。 你不会真的？ 怎么可能呢？我就那么看着他，他穿婚纱的样子可真漂亮，比我之前想象过无数次的样子还要漂亮。这么好的姐姐，最后竟然还是嫁给了车子和房子。 哎，你怎么就认定他只看中了那个男人的物质条件呢？ 这不是明摆着吗，我除了物质上不如他，哪儿还不如他呀？我才是世界上最懂他的人，最爱他的人。所以他结婚以后，我也彻底看开了。有钱才是王道，所以我没自暴自弃，我开始玩命学习，从实习开始就尽量找能赚钱的工作。现在我好歹也算是个金领了吧，就算我不去招蜂引蝶，也天天会有一群花蝴蝶往我身上撞。可是我发现我再也没法真正喜欢上一个人，因为不管是谁，都会拿来和他做比较。我会专门找一些像他的女孩交往，但他们都不是他，所以我也无所谓。但既然已经得不到真正爱的人，索性就玩呗。当年别人看我好欺负，就玩我，现在我也一样可以玩别人。 你， 哎，你打住啊！千万别给我再装教导主任了，我觉得我很讲良心了，从来都没害谁一哭二闹三上吊过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，谁也来不着谁，大家心里都明白着呢，开心就好了呗。 你真的开心吗？ 开心啊，你没看到我满脸都写着开心吗？嗯，再来一杯啤酒。 我这儿的规矩是，只要有人给我讲故事，我就送他一杯鸡尾酒，即便像你这样的。 我这样的怎么了？我又没管你要。 好好好，你等等啊。 这是你的鸡尾酒。 嚯，还是分层的呢。上面是黄色，下面是红色，还挺好看的。 它是由沃德嘎、红苹果酒、橙汁和雪碧调成的，名字叫做海市蜃楼。 嘿，别说，还真有点那个意思。 你的爱情啊，也有点那个意思吧？ 哪个意思啊？海市蜃楼？哎，我说，你不对我难受是吧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竟然说我对他的感情是虚幻的。 海市蜃楼并非是完全虚幻的，它是实实在在的物体经过光的折射而形成的一种虚像。你对他的情感当然有着现实基础，感情的深厚程度也是不容置疑的。只不过这份感情经过你内心的反复加工，最后投射成了一幅看似完美的海市蜃楼。你认为他理解你，所以你也是懂他的。可是听你说了那么多，我从没听你说过任何一句他内心的真实感受。你真的知道他喜欢什么吗？你真懂他的情感需求吗？关于他的丈夫，你只看到了那个男人身上你不具备的外在特征，因此就断言你姐姐是个追求物质的人。那么你有没有真正了解过那个男人内在的魅力？你没有。毕竟你连你姐姐真正想要的都没有了解过，你生活在自己营造的海市蜃楼里时间太久了，还在通过伪装花花公子为自己寻求一个逃避的借口。 没伪装，就是。 那你就是承认你姐姐对你付出的心血都白费了，这就是你对待你所爱之人的回报。 你 其实啊，你的本质并不坏，花花公子何尝不是你给自己营造的另一个海市蜃楼呢？本故事原作张璐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金贤、张璐、徐徐七二九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，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找到了。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小酒杯换离合，几杯云朵，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。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。